沉默，这样子单方面的守候还能多久？终于你开口向我诉说他有多温柔，虽然你还握着我的手，但我已不在你心。 曲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千千曲歌。 有人说，时间可以让人忘记一些事情，甚至是一些我们不想忘记的事。 说好的3年不见面。

靠近我一点点，是不一样的世界，暗示着我的肩，我用生命为你加冕。夜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爱太美，尽管再危险，愿配上了一切，超值千年的泪。痛太美，尽管再卑微，也享受粉身碎骨的滋味。 手牵着手，海河湖是荷兰天，河蒙地，河烈，我们肩

到阳光。哦，我的天往下的前往，我走开你留下，我回忆你说话，至少我们会仰望同一片天空。若一开始没有上帝暗中偷偷的怂恿，我们曾经选择相逢。你是心中的日月，刀下了心还会痛，看天边的星光，是黑夜的盼望，总会被遗忘，却照亮了前方，能安慰寂寞彷徨。听声音颤动，你眼迷蒙，谁呼喊散在半空。无尽的伤痛，恨爱回忆在心中。前程落心上，站在路中央叹该走的方向，想未来会是怎样。听耳熟的声音，是心跳的回响，能够淡忘曾经历的风霜，问岁月究竟多长。听声音颤动，你也迷蒙，是呼喊散在半空。无尽的伤痛，来回忆在心中，而梦如幻，星光仍璀璨，来去无恙，寻回心里何聚散，仰望期盼

何去何从。 听到的是伍佰演唱的经典老歌《梦醒时分》，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被很多歌迷称为只听前三十秒就想收藏的经典之作，这就是蔡琴演唱的《我的思念》。 我的头给 给你我那爱的诗篇，一千遍一万遍，把我的思念为满心 我俩相爱在高高，在高高。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龙飘飘演唱的《站在高岗上》，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我们来听孙悦的经典歌曲《快乐指南》。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伟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

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佳印的小确幸，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寻回。 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歌手毛宁和杨钰莹在25年前合作的一首对唱情歌《心语》。 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